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听到刚才这位女高音的演唱，可能很多歌剧迷都鼓起掌来。是的，今天永恒的魅力主角就是这位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卡拉斯。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在微博里大家可以找到他，弹钢琴的张嘉林。欢迎张嘉林。 各位爱乐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张唱片也是黑胶的吗？大概是哪年出版的黑胶？ 这张唱片呢是1952年2月18日的一场现场实况录音，是在意大利都灵的一场音乐会。两位主角呢是两位希腊裔的歌唱家，一位就是玛利亚·卡拉斯，另外一位呢叫费拉库里蒂，也是一位希腊裔的男高音歌唱家，是他们二位联袂在1952年2月18日的一场音乐会实况。 那像这样的实况录音，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卡拉斯也留下了一些，但是这一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因为这张唱片的录音，我从版权上感觉未必是一个正式唱片的录音，因为玛利亚·卡拉斯很早就签约 EMI 唱片公司，但是这款录音呢在艾米唱片公司里是没有收录的。从现在玛利亚·卡拉斯的很多录音看来呢，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现场录音，包括歌剧的现场录音，是当时的剧院甚至是一些我们现在叫做风衣党啊，就一些音乐爱好者偷录的，那么过了40年版权期之后他们拿出来进行发行，实际上是打了一个版权的擦边球。我怀疑这一张黑胶唱片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他当他过了这个版权的保护期之后才拿出来整理发行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在1952年2月18号的音乐会的现场的录音。 对，这一首呢就是玛利亚·卡拉斯演唱的法国作曲家德里布的歌剧拉克美当中一段非常著名的花腔唱段，就是印度银铃之歌。 现场如雷般的掌声，也是啊，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也是置身上个世纪50年代1952年的意大利的都灵音乐会的现场。在那个年代，卡拉斯已经开始特别红了吗？ 他那时候还没到如日中天的时候，但已经是名扬世界了。玛利亚·卡拉斯是1941年，他18岁的时候就已经登台演出歌剧。1947年的时候呢，因为他在意大利的维罗纳歌剧院演出《乔贡达》这部歌剧，他就一举成名了。所以1947年他在意大利地区、欧洲地区就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歌唱家了。然后1950年他就进入斯卡拉歌剧院演出了《阿依达》，这也就奠定了他歌剧明星的地位。然后1952年他演出了一部。在之前很少有人演出的歌剧，但是在今天已经是经典剧目，就是贝林尼的《诺尔玛》。他演出这部《诺尔玛》之后，可以说是一个轰动性的成功。人捧戏，戏捧人，所以从1952年开始呢，卡拉斯就成为了一位歌剧巨星，或者我们说歌剧女皇。她是1952年正式登基的。那么这场音乐会正好就是她在1952年早期吧，2月18号。年初的一场音乐会，就是这位女皇登基的那一年的实况录音。 嗯，好，其实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的，我觉得这一年啊。 没错，而且跟她一起开音乐会的这位男高音呢，费拉库里蒂，他也是在1953年的时候呢，首次在斯卡拉歌剧院首演。那么在此之前呢，他在欧洲呢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男高音。所以这两场音乐会，我觉得都是歌唱家在最终成大名之前的那个时候的临突破之前的一场音乐会，所以从声乐研究价值上来讲，还是从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言，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实况录音。 好的，那我们再继续来分享。那下面的这一段音乐呢，也是来自于音乐会当中。 嗯，一般像声乐音乐会，像那个时候经常一个女高音跟一个男高音，或者跟一个男中音合开一场音乐会，两个人轮流着交流着来出场。那么在这之前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乐队的序曲、间奏曲这么一个安排。但是这张唱片上呢，就把所有乐队部分的演奏就取掉了，因为大家还是喜欢听唱。那么第一首演唱出场的呢，就是玛利亚·卡拉斯演唱的是威尔第《麦克白》当中的一首咏叹调，叫做《你快点来》。这个是麦克白夫人的咏叹调，就是大家如果熟悉莎士比亚戏剧的话，知道麦克白夫人是一位非常野心勃勃的、很有野心的这么一位女人。那么在这首咏叹调当中呢，她就表现出呢，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自己的丈夫夺得王位的这么一种野心。我们听卡拉斯的演唱。

ha uscito allor il sogno si levò.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嘉宾张嘉玲为大家带来的是1952年2月18号在意大利的都灵演出的一场音乐会，而这场音乐会有两位主角的， 两位都是希腊裔的著名的歌唱家，一位就是如雷贯耳的歌剧女皇玛利亚·卡拉斯，另外一位呢是男高音尼古拉·费拉库里蒂，费拉库里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陌生一点。这场音乐会的两位主角呢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生于20世纪的20年代，还有呢他们虽然都是希腊人，但都不是生在希腊本国，比如说玛利亚·卡拉斯生在纽约，他出生地是美国，而这位费拉库里蒂呢是1920年6月1日的儿童节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市，这是一个历史名城。他的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时候呢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出演了非常多的歌剧，他的职业生涯呢一共唱过65个角色，戏路非常宽，包括比如说像弄臣、假面舞会，还有像波西米亚人中的鲁道夫，还有像托斯卡、霍夫曼的故事，这是法国歌剧了，然后路易斯、维特，还有莫扎特的伊多梅纽斯、瓦格纳的罗恩格林，他都在这些歌剧当中出演过男主角。那么1953年呢他是在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之后呢他还拍过一部电影，就是1954年由导演卡尔米内·卡罗内导演的拍摄于意大利的《蝴蝶夫人》啊，这部电影中呢，他饰演 Pinkerton。那么在这场音乐会上呢，他首次出场的时候演唱的是法国作曲家马斯内的歌剧《维特》当中的一首著名的咏叹调，叫做《春风，你为何唤醒我》。 嗯，非常出名的一段。 Uscito allor il sogno si levò, a vol sua lavor, e sei tu.Soffio della prima

有请有请飞儿乐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我是飞儿乐团的阿庆，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亚韩瑞。 大家好，我是 FIRE 的团长静玲老师，你们好。 飞儿乐团曾经在很多年前参加过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活动，那在那里呢，其实我们就见面过。那今天呢，面对面来聊一聊你们的新专辑，新专辑《钻石之心》，为什么会用这个概念来呈现呢？ 其实我觉得钻石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延展性而且很有想象力的一个东西。那你从它的外在来看，我们觉得钻石很有光泽，很漂亮，它象征了这个明亮的感觉，很有希望的感觉。 对， 那你又可以从另外一个面向，它也象征了永恒嘛。 是的， 我们刚才结婚的时候用钻戒啊，订婚的时候会有这个订婚戒啊，就是来象征爱情的永恒，所以它有它柔软的一面。对于一个创作人而言，我觉得很好发挥。而且这张专辑我们用了十一首歌，象征了钻石十一个不同的面向，我觉得很有趣。希望大家好，今天也可以好好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唱片哦。 好的，是这样的。那飞儿乐团的曲目呢，其实这么多年一直都是非常的融合，这一次也是把新国潮的风格来升级。锦绣梦的编曲选用了国乐的四大民族乐器，古筝、琵琶、二胡和邦笛，能跟大家聊一聊灵感的来源吗？ 我觉得因为这两年，因为我们去年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在北京。那有一天其实我们这个休息的时候，我们去那个胡同啊，后海胡同，然后就看到有一群老人， 是 他们现在应该也在哦。他们呢，他们是有点像是一个社团， 是的， 他们很喜欢京剧，所以有人会唱京剧，不管是花旦也好啊，或者小生也好，然后有人会弹所谓的京胡乐琴，那也有琵琶古筝，所以其实我们在那边驻足很久，突然发觉中国国乐之美， 对，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但是你从他们的声线上，从他们的肢体上，他们不是只唱，他们还有手势，对啊，他们是真的好像化身自己在舞台上的感觉，所以我们看得非常感动。那回去我们就三个人说，我们来写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所谓的中国风呢跟摇滚做结合。那这两年的国潮我觉得有个新的定义，就是说它不只是音乐上的，比方说你摇滚乐遇上国乐，那包括在视觉上，比方说我们这次的造型有很多的东方红、青花瓷、柳叶绿的一些元素的一些交错，那甚至装置艺术，那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呢，它好像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提升，那甚至是它可以传输到国外去。我们当然最希望是说，有一天外国人也可以听这个中国风啊。但是你需要一些媒介，比方说摇滚乐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他们听得懂摇滚乐，所以如果你把所谓的中国风的东西融合到摇滚乐的时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似曾熟悉，但是又有新鲜感。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文化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很好的，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是一个，我想我们也是做一个尝试啊。 在平时《永恒的魅力》节目里呢，我们也会有四大民乐经常登场出现，但今天他们是飞儿乐团的演绎。飞儿乐团带着四大民族乐器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锦绣梦》，我相信很多喜欢民乐的朋友特别在这里会找到共鸣。 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衣袖，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叹气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追逐，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酒，情话还藏在心中。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 细数下荷尔蒙，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谈情伤心浓，看清吧 主唱，这一次也是唱功突破。那这首歌演唱有难度吗？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难是难在你要抓住它的里面的一些靠近京剧的韵味，还有它的一些小转调。然后静老师也说我们是一个唱摇滚的，但是这首歌我们又不能唱得太硬。但是呢它又不是，它又有别于抒情歌，我们又不能唱得太软。所以对于唱腔的软硬的把握，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但好在就是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我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对。 在演唱的时候呢，里面有装点戏曲花腔转音的技巧，非常的东方古典，这个有特别训练过吗？ 这个在建宁老师配唱的时候，其实建宁老师我觉得他好像比我更有研究，都是他教我的。 这倒不敢了，不过因为我母亲是古典音乐的音乐家，对，他是古典钢琴跟声乐，他到现在快80岁了，他还在唱声乐，加入合唱团，对啊，然后固定有演出了，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 FR 的音乐其实某个程度也受到古典音乐的熏陶， 是的。 那不管是所谓的乐理也好，就是所谓的古典的审美啊，包括像民乐也好，我觉得其实它都对我们做流行乐有很大的帮助。对， 在平时的生活里，三位有什么喜欢听的古典音乐吗？可以讲讲自己的故事吗？ 嗯，其实刚开始，因为我自己学现在我学古典钢琴，我是比较晚，我因为我从小学画画，所以我高中学吉他，然后大学的时候开始反正去学钢琴。那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去学钢琴的时候，很多那个去报名的时候，很多老师说，哎，你现在学会不会太晚？但是我自己其实听古典音乐我还蛮喜欢的。 是的。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月光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古典音乐里面还它有很多的乐句是很简单，但是简单几个音的和声的排列跟它的组合会让你觉得特别有画面感。所以其实当我那时候去重新，等于我是从已经有这个需要，我那时候想要需要作曲或者我需要编曲，我去学钢琴，所以我去重新去学古典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就是这音乐的历史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未来后来我在我们 FR 里面的音乐啊，那个包含跟建老师学习啊，或者是我们慢慢的去跟很多世界上很棒的音乐人合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共通很多的话题也是从古典音乐而来。那我们 FR 其实也融合了很多古典音乐的元素在里面。 Thank you. 那我的话其实也听很多啦，那因为我妈妈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对于歌剧 opera， 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所以我们以前都要睡午觉，然后呢我每天都是被我妈妈的这个声乐所吵起来，你知道吗？因为她练那个 opera 就是这个歌剧的东西啊，其实都要发声，就有点像我们京剧的吊嗓，只是调的状态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听很多很多说不上来。但是我觉得在歌剧当中，因为它其实歌剧都是很多的所谓的歌剧有歌有剧，所以我后来就是会去看很多的歌剧。我妈就从小带我去，它是有故事的，故事融汇于这个不管像阿依达或什么，很多就是故事再加上歌声，所以也我觉得也促成让像我们的 FIR 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影视歌的合作，包括我们第一首歌《斗鱼》都是跟电影，它是有剧情的。那包括像这张专辑《僵尸之爱》，我们搭配的林雨、杨丞琳主演的，那包括刚才阿庆说的《相信希望》是跟这个复工，所以我们其实本来我们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就会有画面。那我在猜想，可能跟我小时候听很多我妈妈带我去听歌剧，真的是如数家珍，可能有些关联性，就是我不自觉就觉得音乐好像需要剧情，好像需要个故事去做支撑。对，那这个也要谢谢我母亲了。不过真的有时候会这个小时候啊，听太艰深的会有点受不了。对。 笑话，人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松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的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告白 谢谢飞儿乐团，稍后将会在 Listen to One 全天马拉松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分享更多的全新飞儿。